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与中国贸易战越演越烈，英国媒体报道，鸿海集团寻求出售位于在中国广州 LCD 面板厂，出价88亿美元，大约台币2759亿。路透社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指出，鸿海正在跟银行洽谈，寻求购买位于在中国广州 LCD 面板厂的买家。鸿海的讨论还处于在初期阶段，尚未对专门的生产大型 LCD 的面板厂 Generation 10.5 提出售价。知情人士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鸿海给路透的一份书面声明指出，作为公司政策的问题，鸿海不会回应市场的传闻或揣测。路透报道，鸿海在中国有大量投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大量美国客户订单，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之下，不得不在华府跟北京之间做出抉择，这将成为鸿海在中国撤资的原因之一。美国总统川普扬言，九月开始将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消息一出，市场避险情绪增温，日元应声走强。台银最新排告现金汇率，日元对新台币在盘中飙到了0.2962元，创下近33个月来的高点。上一次冲破0.2962元关卡，已经是在2016年11月15号的0.2971元。以旅费新台币50000元来换算，今年4月17号的日元汇价0.2789是近期的低档，可以换得179275日元。但是以今天汇价来看，只有168805元日元，差了10470日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2点，跌幅1.70%，来到1054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80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516点，跌幅2.40%，来到210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5点，成为20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7点，跌幅1.64%，来到28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1点，跌幅1.85%，成为9096点。香港恒指指数下跌612点，跌幅2.22%，来到269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266点。新竹县邱姓女国中生4年前失踪，4天之后被发现沉尸在竹东和平公园的草丛内，头被打爆，还被性侵焚烧。警方巡线查出了男子林春雄等7个人涉案，嫌犯当中还有2名9岁跟11岁的国小女童。一审认为其中5人有教化的可能，均判无期徒刑。高院更二审改判林春雄死刑，其他4名共犯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但是最高法院3度撤销原判决，发回高院更审。最高法院指出，原审判决只凭共犯第一审的自白，认为林春雄指尖女国中生，违反证据法则，检察官也没有起诉这一部分的犯罪事实。另外，原判决认为林春雄没有悔意，但是林春雄除了杀人故意以及指尖的部分，其他事实都坦诚，而且已经跟被害人成立和解。林春雄主张有一笔土地跟车子可以供清偿，有悔过之意，而且被害少女的父母希望在庭上解决。最高法院基于修复式司法的精神，因此发回更审。女子黄晓云2015年不满邱姓女国中生放话要修理她，找男友林春雄、3名小弟还有2名女童共7个人在网咖堵住邱姓少女进行殴打、性侵，最后发现死亡之后再以汽油焚尸。 国民党在云林县两个立委选区因为提名问题争议不休，在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亲自出手协调下终于拍板。其中全国农田水利会会长林文瑞、前立委张家俊相争不下的海线第一选区，林文瑞同意吴敦义请托帮忙未来全国性辅选工作，因此退出区域立委选举，由张家俊出马。至于山县第二选区，国民党中央主署意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披挂上阵，吴敦义预定在下个星期一约见谢淑雅劝进参选。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年台中以南地区、桃园到苗栗以及东半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为怕台风影响，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中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防长浪发生。目前台南七股、高雄弥陀、屏东鹅銮鼻观测到浪高2到3米的长浪。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白天新北市、新北市以及台北市盆地、桃园市都亮起了橙色灯号。 主委，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什么？电费怎么那么高？得想办法减少用电啊。 报告主委，我们可以把社区的照明全部换成 LED， 老旧空调设备换成节能产品，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而且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有补助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来申请，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自从用了宝冠雅，宝宝好乖呀。 你哟， 来自瑞典的宝冠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株，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低抑剂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方便使用。 爸爸，你也要乖。 是啊，还有定剂，成人也可以服用哦。 全台诊所、门前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哦。 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冠雅益生菌。 天然系戏剧音乐新女王曾沛慈，首播惊艳单曲《迷之音》。 这才是你认识的我。 全新专辑《迷之音》，7月26抢先预购，8月16正式发行。雅神音乐，请您仔细听。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被激动，贴上传说中的。 连空气都只是 why I love you so， 你那种战战兢兢迎着你给的惊奇，你那种不同的 love I want you girl。 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2019年8月2号，星期五，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潘玮柏的歌曲 You You You，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一周大事，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讲讲讲讲 讲讲讲讲， 当然就是刚刚马上就有人说了，本周一周大事就是鬼门打开了。 哇，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因为长辈都会说鬼门开的时候旅游要小心，要格外注意。 就昨天我在 Instagram 上面发了Katia 帮我做的便当，然后他那个爱心便当昨天有讲嘛，就看起来 有点像诅咒娃娃。 对，有点可怕，然后我就收到好多回复说很应景啊，今天鬼门开。我想哇，年轻人还有这么多人在意鬼门开这件事情 那会不会卡提亚真的是因为鬼门开所以做这个便当？你有问他吗？ 我相信没有。 嗯， 我相信他是很认真的，而且他故意还把那个娃娃做有点八字眉，看到就想到他。 他有要说他八字眉这件事情吗？ 哦，你有注意到他八字眉这件事吗？ 我没有啊。 哦， 你一旦提了， 因为可是现在眉形不准啊，女生的眉形是自己塑造的，对啊。可是他小时候就长得很苦瓜，就永远都是在皱眉头，就是八字哦，就 cute。 琳的说爱你，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你可以把你一周大事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 嗨，我是台中的无知小教徒。 无知小教徒。 无知小教徒一直都在台中哦。 我今天一周大事就是我搬到台北换新工作啦。 欢迎， 欢迎， 我们欢迎你。 要加入台北的生活啦。 Yep。 台北居大不易。 对，真的，尤其那个吃的东西比较贵 哦。 有差那么多吗？ 吃的东西哦， 嗯， 为什么我最有种觉得台北跟台中好像还好？ 我知道住的房价差蛮贵的， 啊， 然后吃的东西 哦，这个倒是 吃的东西，我知道，因为你去台中你就吃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就是比较贵，但是如果一般普通平价那种便当就应该有点差， 比较便宜， 对啊， 哦。 不过我有宿舍啦，所以。住的话还好，嗯， 好的。 祝你在台北的生活一切顺利， 谢谢， 恭喜恭喜恭喜， 拜 拜。 梦丽的一周大事。我在超商买两瓶特大矿泉水抽奖，得到零元 啊， 就不用付钱吧？ 哦， 哦，每次只要这种抽奖，我就最烂的八九折 ，always。 我昨天也是，欸，就算知道，我还是会想要试试看。我昨天只是明明只是想要买一个苹果西打， 嗯， 然后去看到说，哎，欸，两件可以抽， 哦，抽奖，哦， 可以抽，我就开始硬想我要喝另外一罐，我要喝什么？ 哼。 好，我买了两罐以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八九，我看最高是八九，我想说真的是蛮衰的。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结果是七九折，我就觉得有点开心了。 所以在结账的时候就微微的露出微笑，这样吗 ？Yes。但我要就是顺便分享一下，就是股票啊，金融市场运作就是基于这个预期在运作的 啊，就是你只要没输那么多就有点开心。 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评价一家公司，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未来呢会赚一块钱，结果呢那个财报财报出来，对，只赚零点五块，虽然还是赚钱，股价就会跌下去。人都是在靠预期在，嗯， 就是股票在混混来混去， 现学现卖。 感知位的 Lover Boy 有个 Lucky Girl 冠轩，他说呢，他的大事就是上周日被抽中要去参加那个最佳利益一起看的活动，昨天呢又被抽中生活同乐会有个赠书活动，所以今天有新书可以来领了。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高雄的亨利。 嗨，亨利。 嗨，你好。我的一周大事是我回台湾快一个月了，工作签证还申请不下来。 哈， 为什么你需要工作签？你不是台湾人哦？ 我是台湾人，不过我在英国有找到工作，那目前 等国外的工作签。 对，英国的工作签证。 哦， 耶，我打进来了。 那你去英国你要做什么？ 设计一样， 设计师， 工业设计师是。 但是他总有一天会下来的吧？ 对，因为 HR 说本来7月12号文件应该要下来，我可以拿着文件去申请。 那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上班报到？ 要等签证申请下来才行，然后签证至少还要至少14个工作天，所以 那都说在台湾放假放半个月。 基本上公司承诺我会给我这个月的薪水跟下个月的薪水，就是不管我待多久， 好好 直到申请到签证为止。 而且现在又是你知道。台湾两大航空龙头，你知道飞 竞争 伦敦的机票有够便宜啊， 非常便宜，而且公司帮我出机票，所以这个部分我不用担心。 那可以住商务舱，不可以坐商务舱吗？ 不行， 哦，好吧。 对，开心， 好的， 好的， 希望赶快下来， 感恩，谢谢， 拜拜， 拜拜。 也有人买了两瓶75元的红牛，结账是0元。 天哪，这么厉害！ 对啊，为什么都抽中0元呢？ 这辈子没遇过这种事。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新竹的阿涵。 哇，有台中，有新竹，有高雄。 什么阿涵哦？ 耶、yep ， 阿涵对。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下个礼拜要去广州工作了。 嗯， 对，所以我现在在打包 行李， 收拾，对，收拾所有东西这样子。 那你预计要去广州工作多久呢？ 大概1-2年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看有谁知道说，就是在中国大陆。要怎么能够准时的听马克信箱？ 准时听马克信箱哦，你说上 YouTube 哦？ 对啊， 你就买那个啊，香港中国移动卡、啊，就是用手机流量听啊。 可是他们会好像会锁网区耶？ 网区也会没有啊？你的电信卡是国际的电信卡，它应该就是锁不到啦。 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顺利的听。 我猜是这个样子啦。 因为我怕以后就是去那边就是会锁住听不太到这样子， 不然你就开漫游啊！ 哇塞，为了这个开漫游太夸张了。 对，因为如果你接中国的网络的话，绝对就 YouTube 是锁住的嘛，绝对听不到，就连飞的电台可能有时候都听不到啊。 我也觉得，如果是国际的网卡，应该就可以了吧。 对啊，国际网卡，可是国际网卡一样就是吃你的流量啊，吃你手机流量。 好，那我知道了。嗯 好的， 谢谢， 所以这些东西要先在台湾办好，你是知道的吧？ 对啊，对啊。 好的， 知道。 祝你工作顺利喽！ 拜， 谢谢，拜拜。 拜拜顺子的歌曲《恰好的寂寞》。嗨，你好。 喂。 嗨。 嗨，马克玛丽。 你是？ 我是台南的阿腾。 阿腾呐、啊。 我要分享一周大事啊。 嘿。 这个大事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棒，因为我换手机了。 哦。 而且重点是。那个手机坏掉之后，厂商知道直接赞助我一台， 好爽啊！ 照你的运势应该是不会这么顺的才对。 没有，照他运势就是很快，这只手机就会坏掉啊。 没有，这个就要分享，因为我拿到手机那一天是昨天拿到，前天拿到，然后晚上9点我就去贴保护贴，就是那个手机上面那个590块的保护贴、然后昨天中午它就破掉了。 怎么可能？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它的 下缘就是裂了一角，就是那 扣掉吧， 那个角。 你是不是手机很容易？你手机都放哪里？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坐的坐姿或者干嘛，才会让它这样子？ 没有，我昨天因为我刚拿到它，我是供着它的，我差点要拜它了，你知道吗？就放包包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一定会放在桌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昨天中午我在用手机的时候，就发现说为什么我的手机的下缘萤幕部分裂掉了。嗯，然后我就打电话去跟他说：“哎，我昨天在里面贴的，晚上九点才贴的，然后不到24小时就破了。”然后跑去他们店找他，然后就是他说是可能就是你人为的因素啊，自己飘到。我说怎么可能？就是一直放在包包，或者是 怎么可能？ 就破掉了， 所以他还没有说，因为时间很近，就再帮你贴个新的。 对啊，应该重贴一个啊。 有啊，我昨天争取很久，就是我在他的店，就是因为他有一直没有，他有一直说服我说，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保护贴的一个点，可能触碰到什么硬物，它可能就碎掉了。这样子，我就说，可是24小时还不到，你这样梦，我真的我无法接受啊，我这个哦。 所以 当下就是 有不想赔就对了。 嗯，当下他可能 自己弄呢。 对啊，那我没有当下我就跟他说，可是你也没办法。我跟他说，你有办法确认说，其实这个保护贴可能一开始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瑕疵嘛。 对啊， 就是、如果对啊，我说24小时还不到啊。如果今天过了一整天他破，我可能会认。可是我今天就是做。前天晚上九点才贴，隔天中午12点它就破了。 对啊， 就是对吧、啊？他就帮我换一个。 没有任何的动机想要故意把它弄破啊。嗯， 主要因为它全新啊。嗯，是吧？耶、yeah, ，我换新的，这是我一周大事。 超棒！ 希望它可以跟随你久一点的时间。 拜。 好，它会跟随我久一点的。 拜 拜。 拜 拜。 醉人李杏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星座 Good Night。 说我想是在没有水的地方那叫什么？我在这荒芜里面慢慢沉默，这一个忙碌的闹钟，它是不会轮到我。生活的烦恼需要一个出口。Oh boy， 我想我需要的是一通找我出门的来电。Let's party， 等等都没有剧集，晚不能说。 WhatsApp 微信还是来

尔郭靖的大玩笑，这个小时是我们的一周大事，请你来分享，怎么了吗？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分享你一周大事方法有两个，一个是留言在飞利浦网 APP， 一个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 哎，玛丽好，马克好，我是 哇 ，trash 啊！ 嘿、hey ， 我天哪、 啊！ 你现在是刚起床吗？ 我不是，我今天休假。 哦、oh,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大概有两周了吧，两周多了，就是我的小女儿住进了加护病房。 为什么？ 因为流感引发脑炎。 哈，听起来好严重哦。 对啊，就是 B 型流感嘛，然后病毒直接攻击脑部。 哈， 然后就是很严重的，就是昏迷指数3，就最低的那种。 嗯， 就是对光、对痛、对声音都没有反应。然后瞳孔放到最大6，是最大的那种。 嗯， 然后不能自主呼吸，要靠氧气管。 天哪，流感会这么严重？ 那医生有说接下来呢？ 就是等他慢慢自然的衰竭。 所以这个已经是救不活了吗？ 他说。他觉得95%是救不回来， 哈， 即使1/1000的机会救回来，这个小孩子也是，你跟他讲话眼睛不会睁开，没有反应，不会跟你笑，不会跟你玩的。他说这样子的小孩子你要吗？ 然后源头是就是因为流感这样， 是因为流感。 天 啊， 这个过程的时间是很快吗？从流感然后到 很快，13号的时候早上。发烧到38度，再去给诊所看。诊所说他嘴巴有点红红的，然后帮他开了药。吃了药白天还好，晚上说会冷。结果晚上到了凌晨1点，烧到40度。然后给他喂那个 退烧 药，可是到3点的时候吐出来。然后到5点的时候开始拉肚子。然后6点我们就已经送到马街的急诊了。然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他就。手脚开始扭曲，那时候应该是最痛的时候，然后再发抖，然后就昏过去了，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这样子。 天哪！ 这除了…… 所以其实医生跟我们讲说，你有没有打流感疫苗？但他跟我们说，打流感疫苗其实也不见得100%有效，因为。流感疫苗是拆它的病毒株嘛？那之前都是3价，2个A 1个B， 以后会是4价，2个A 2个B。但是即便是打了，也不确定你就一定不会得到流感。 那你太太还好吗？ 我现在就是只是怕她崩溃而已，我自己心理建设都已经做好了。对啊，因为毕竟孩子是要怀她4个月生的。对，对不起，让你们这么沉重，不好意思。 不会，只能隔空给你。 我知道，点友的时候至少20000，现在一定不止了。我希望我也算是一个点友吧，就希望点友大家能够帮我们集齐，看看有没有那个1/1000的机会。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最近是不是？流感又起来了，我朋友的侄女也得了流感、 好可怕哦， 也在发烧，就是烧到全身，他说像瞎子一样。段落呢有说到，就最近两大航空，然后就是疯狂促销、在昨天虎航也开始有超多便宜到炸掉的机票、超便宜，可能单程也有那种600-700的、1000的， 但可能其实点进去都买不到啊， 买到可是你可能要请假请很长、就是那个时间不会那么如你的意、天天的一周大事就是买到超便宜的机票，他买到大阪来回机票2000多，要帮自己11月过生日喽！ 天哪！ 对，你如果真的抢到，就是这个价位！ 天哪！赶 2000多不是就是去高雄的 对啊，所以 高铁而已吗？ 昨天我跟我朋友就是也是很认真想说要不要买个机票，因为这比垦丁什么 对啊都便宜 耶。 去过个周末也爽， 对，我们就抱持这个心态。 但周末绝对没有这种价钱， 对。许茹芸的歌曲《只爱陌生人》。需要你，欢迎你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加入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志成的《快乐》。 智慧该如何才获得？爱你，我认识了快乐，它带我上很难得的一刻。 行吧，好好问一下，应该不用排队了吧？ 比较不需要，因为附近开了很多其他，就是一样是卖菠萝油的。 我认识了快乐， 但旁边那家不好吃。大家有去大安路的话，不用尝试。 爱足矣哦。 今天早上呢，其实在盛传一个留言，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人直播，直播说共产党已经发布宣言了，就关于那个香港的事件，说要戒严等等之类的，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成真就是了。 你最近有在看那个人直播，还是你看到 没有？就是 人家分享的。 现在就是很多群组一样，就是那种你分不出真是假的消息。 我都觉得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讲说什么长辈互传一些讯息啊，就好像这种就是长辈很好笑啊，有那么夸张吗？ 但我每一次只要搭捷运、嗯、或是搭电梯、嗯、偷看隔壁长辈在那边开 LINE 群组，他们字体都放很大，他们每个群组里面真的都在转贴新闻。 对啊， 你知道吗？水果之神木瓜你一定要吃。 因为今天也是早上，然后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对那个全球金融影响也会很大，然后再加上地缘关系，就台湾离这么近、嗯，对，所以就是在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当然直觉就是去查，嗯，那查了以后呢，哦，你可以找到来源，就是那个人昨天晚上的直播，然后其实其他新闻都有跟进，都有报道，嗯，可你还是 不知道源头在哪， 对啊，就是那个源头就是那个人的直播啊。他哪来的、 啊、他的消息呢？ 对啊，他哪来的？ 五声音阶的作品 Can't Sleep Love。 身心力换取一秒懂了爱。当你追寻梦想忙着拥有时，往往忘了你我生来本都是一无所有，而幸福其实就藏在人生之中等着你去感受。 Super Moment 以充满哲理诗意的歌词为人生唱出这首精辟动人真挚的幸福之歌。 唱着幸福 我是阮慕驊，最棒的投资就是政府着手建设，让我们坐享其成，越住越赚钱。 抢进高雄车站特区，双捷核心自备57万起，当包租公稳稳赚，保证包租3年15%高收益。甲山林，高雄时尚地堡，02-2517-2233。 Hello everyone, I am Vanessa.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grade this year. I like playing violin on stage. 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love my performance in the new semester. Hello, 我是 Vanessa 妈妈。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短短半年，发现 Vanessa 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你卖，你真正袂歹。

待会呢要进个整点休息一下了，整水 整水整水，把水都整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下个小时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他们是大嘴巴，爱的宣言。 你也是靠着枕边，手放口袋里面，好像远都 care， 扑通扑通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又浪费了时间。我只跟了 say， 爱就要赶快表现，先跨第一步，两边有了爱的引线，一起点了两遍，有你有把爱的感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唱了老半天，你手机 oh baby。宣言，我们大声地说，手握着手，真心就让我们用笑声来推动。Oh baby， 爱的宣言，我们大声地说，你带着我，每一天让我们用力爱来感动。Hey, hey, hey. 再善良，善不如一起善良，是不是忘了大家都过的生活在这爱的世界？你曾经说过 A 想跟我不太合 A， 你曾经说过我又看不顺眼谁 A， 杯子四大昏了头，看看他们的心中，接下来会个头，发现大家爱的温柔。 你只爱自己身边，不容不同的脸，好像有都忘，留下飞翼空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数数无限世界，我只隔了多点，熟悉热爱感觉，天天暴力成见，打开新的视野，尊重爱的美面，享受这个想念。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三坪站4号出口。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but every time she's ooh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 I wish it wasn't so so damn hard to leave 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我是陈威权， 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我们要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公安局长邱国正针对国安私烟案今天在下午在大直特勤中心召开记者会，邱国正强硬地表示，所有涉案人绝对会重惩，起码记过以上，就责层级也没有上限，而且不管军警一定会把他们赶回原单位管制，而且会下重手，不会把一些不安全的人放在需要维护安全的人旁边，我一定会将他隔离，不容许这些人乱搞。邱国正强调，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先导正这些不受单位管制的人，为了让他们受到单位监管，将采取联合编组，由副局长以上的人员进行督导，但我们不会乱来，而且会先事先告知督导单位，不是只有被督导单位而已，未来会一一观看这些干部督导的成效，考验他们的能耐到哪里，也会考验干部是不是认。邱国正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改革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他会负责，也会承担责任，拿出成果以示国人。美中贸易战争升温，经济部今天开会通过台商回台申请，确定可突破5000亿大关，蔡英文总统交付年度目标达标，年度金额也渴望从之前的7000亿跃升到上兆，年度落实金额达到2000亿，目前台商回台达到98家，今天也将会突破上百家。目前投资前五名包括，第一名是不具名的电子绿能大厂，在桃园投资547亿，第二名是友达，在桃园台中投资407亿，第三名是不具名的半导体封测大厂，在高雄投资357亿，第四名是电子关键零组件大厂，投资330亿，第五名是不具名的被动元件厂，在高雄投资200亿。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82点，跌幅1.70%，来到1054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80亿。美国总统川普在推文宣布，将从9月1号起对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美股重挫，台股在台积电、大力光、鸿海等全指股领杀下，指数开盘跳空下跌90点，直接贯破10700点关卡。在电子股领跌下，金融、传产也全面加入下杀行列。指数开低走低，不仅失守10700点，连10600点关卡也跌破，指数回测10566点，失守季线以及半年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53点，跌幅2.11%，来到2108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9点，成为19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0点，跌幅1.40%，来到28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2点，跌幅1.43%，成为9135点。香港证指数下跌592点，跌幅2.15%，来到269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成为3266点。全台有超过37万辆曾经领有审验合格标章的电动自行车，但是许多民众买完车之后都会去改装，让车辆可以骑超过时速25公里，而且许多骑士都没有佩戴安全帽。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明定驾驶电动自行车超过25公里速限者，未戴安全帽、擅自改装车辆都会开罚。另外，在转弯以及变换车道前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将会加重罚款。一般车辆从900元到1200元，加重处罚到1200元到3600元。交通部说，这次配合处罚条例修正，明定驾驶电动自行车超过25公里速限者，可处900元到1800元；未戴安全帽可罚300元；擅自改装可处1800元到5400元。后续电动自行车全面纳管、纳保险，需要向公路主管机关登记领牌等，都将会在年底前拿出规划草案。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台中以南地区、桃园到苗栗以及东半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为怕台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中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南、七股、高雄、弥陀以及屏东鹅銮鼻观测到浪高2到3米的长浪。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都亮起橙色灯号，预计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今天东南部、恒春半岛、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LG Taiwan 来台10周年，诚挚邀请您与家人共享酷凉夏日。

想要听你说， 不行啦， 全世界的人口都想要听欧马克说说本周有什么新电影呢？ 我要申请职业伤害啊。 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要申请职灾理赔的马克。 等一下，哪一部让你这么可怕下属了？ 太恐怖了啦！ 我记得最近没有很恐怖的电影啊。 好，因为呢，为了那个鬼月，所以就是现在片商也开始狂上一些恐怖片， 贞子嘛， 而且邪恶，对，贞子就七夜怪谈零、七夜怪谈二、七夜怪谈全部一起上这样子。另外呢，我刚刚被吓到的这一部叫做《完全邪恶指南》，听到这个就有兴趣。 你把它看完，快点！ 不行啦，我刚刚真的被吓到啦。 我觉得不会，那我看。 好，你来。 完全邪恶指南， 它就是有八个小短片的。怎样？你根本就没有穿梭一段一段感情中，一片空白。 怎样？我这样就不能听，是不是？我没有资格听蔡健雅吗？ 你有。 怎样？怎样？我不能怎样？这首歌我禁播，是不是？所有这个有关的我都不能播吗？ 我觉得就是直接把摄影机拍你，就是一个完全邪恶指南。 我只是少牵了一批羊来那个电台而已。那、就是、恐怖，这种跟也不能说邪教，或是比较恶灵啊。 反正它就是有八段可怕的都市传说。嗯，那那个都市传说它预告片用的方式呢是一开始用一个很慢比较长的镜头，然后突然那个里面片中的主角拿起了什么东西，或是碰到什么东西，然后突然一瞬间有很多像是用蒙太奇的堆叠起来，就是一瞬间就是有很多邪恶的意象出来， 啪啪啪， 对，什么羊啊、尖叫的人啊，然后什么石头啊、 哭泣的婴儿、 恶心的东西，对对对。然后我后来有一幕是真的受不了，是他就是照死人这一幕，我真是没办法，我不行。Close up 大头特写 ，Sorry。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很快就风起云涌。 我刚在想，还有哪些电影有那种特写尸体或死人的？ 就是尸体是那种什么凶杀案的什么那一种， 那个你可以， 或是 Quentin Tarantino 的那一种，那种我可以，里面加一些，加故意要加一些，就有邪灵、有那种恶魔的那种东西在里面，我就觉得怕怕。 不行。 还有就是好像在是十八世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传统跟习俗，就是帮死去的人照相，那个我也觉得好可怕。 所以完全邪恶指南呢就是八部短片，就是把它放在一起，一口气你可以看八个都市传说。 我必须要换一个，我必须要换。 你现在赶快看一下这周还有什么开心的。玩命关头吗？ 对，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就转换一下气氛才行。 杰森·史坦森， 对，还有巨石强森，很多森 玩命关头呢，其实已经推出了八部的系列电影。那其实呢，主要的主角也已经过世了嘛。嗯，对啊，那时候过世的时候也是全球轰动，然后、 难过。 对，然后那首歌也是排行榜爆红。那玩命关头呢，这一次叫做特别行动，是一个独立的番外篇电影。 在看，所以都没有那个老大在里面啊。 对，在看的时候，里面呢一样有光头，光头的巨石强森跟杰森斯坦森，但是没有冯迪索了。那还有一个反派角色，他是一个黑人，然后这个黑人呢叫做伊卓瑞斯艾巴。其实我前一阵子在看他的影集，他的影集叫做 DJ 奶爸。就他是在英国，然后就做音乐，曾经有过一首打进排行榜，就是英国 UK Top 40的名曲，可是已经隔了十几二十年，他就没有新的作品， 没有 hit song。 对，所以他还是住在一个他阿姨的阁楼里面，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样很小很破很旧，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大学的很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好朋友呢后来当了演员，然后去了好莱坞发展，所以是一个明星，大明星。然后他决定回到伦敦来，带着他的妻小一起回到伦敦。他说他希望想要在伦敦就是做一些跟家乡有关，然后跟人比较多一点接触，因为你知道好莱坞大明星可能就是比较、 又要回来就是接近 对，比较接地气一点这样子。然后这一个大学同学的老婆，是世界百大 DJ， 当红世界百大 DJ。那他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呢，非常的难搞，就是一个小大人，就虽然可能只有五六岁，可是讲话讲起来，对，可能已经像十八十九岁，而且非常叛逆这样子。那之前保姆都被他弄走，所以就是。他们一开始就只是请求这个好朋友说你帮忙顾一下，顾一下以后他突然觉得说既然那这样你就来当我的保姆吧，这样子。那这个 DJ 奶爸也觉得说那这样我就可以使用他的录音间，然后甚至可以用百大 DJ 帮我，如果他帮我 feature 一下，天哪，我不会爆 红 了。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可能带有一点这种不纯正的感觉，然后又交缠就是好朋友的情谊这样子。前面看了几集觉得还 OK， 可是在第三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套路差不多，我就停追了。我想要讲的是这一个 DJ 奶爸，他在这一部玩命关头里面他演的是坏人。 很坏吗？ 很坏，他叫做 Black Superman， 黑超人。 你这讲出来就是没有很坏啊。 I'm Black Superman。 因为他是一个超级士兵，就是很像以前的钢铁人某一集，然后会注入一些什么东西，他什么动作什么都超快超强那种。对，超级士兵超强。 虽然还继续想你，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煽情。 这部电影真的很煽情，我很久没有看到，或是应该我印象中可能第一次看到 哈哈大笑吗？ 片商呢剪这支电影的预告片将近四分钟， 这么久？ 对啊，我想 说，我那时候看《玩命》这一次外传的预告，就看到反正就是巨石强森跟冯迪，不是冯迪索，跟杰森斯坦森，他们要各选一个房间， 对对 对， 然后继续打来打去， 对对对 对， 就那一段嘛， 没有，后面还有。 后面就是有 Super Black 什么的， 对对， Super Black Man 会出来。前面那一段是这样，就是所以这部片的基调在预告片剪起来是非常好笑的。然后巨石强森会一直整杰森斯坦森，然后巨石强森通常都是整赢的那一个。预告片看起来杰森好像完全都没有反抗这样子。那主要的故事主轴呢是杰森斯坦森的妹妹，好像就是抢了黑超人的一个生化武器。那这个生化武器很可怕，可以让全球呢就是71亿人口现在瞬间变35亿， 砍半啦、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可怕，他把他抢回来。那抢回来之后呢，就现在就变成巨石强森一开始也会很担心，想说你妹到底是正是邪？如果他是坏人的话嘞，那后来呢，反正预告片我觉得故事都已经讲完了啦。 所以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在巨石强森跟 杰森斯坦森光头身上，对，没错。然后他们就结合成一个联盟，就是巨石强森跟杰森斯坦森跟他妹三个人一起对抗黑超人。然后巨石强森呢，把他们呢一行人就带回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呢看起来好像是夏威夷，可是他们后来在预告片里面又跳战舞，战舞就是那个毛利人那个那个。然后他们本来有一大堆的武器跟枪，结果打开以后，妈妈，你把我的武器跟枪都放到哪里了？妈妈说我都送人了，所以他们决定用一些比较古老的方式，就用他们部落战斧，就是木头。 太闹了啦！ 太闹了， 感觉很好笑， 太闹。 3分40多秒预告片，感觉很精彩。还有最近呢，这个骇客任务不是重新20周年上映吗？ 修复版， 对，修复版骇客任务最经典的，除了那个下腰挡子弹之外，还有 Neo 救世主一个人单手扛一台直升机，你还记得这一幕吗？ 我不记得哎、 欸。就 Trinity 在，就是说 Tank 给我那个直升机的驾驶模式，然后3秒，然后学会了，然后开直升机，然后就是。在那个 Neo 去救 Morpheus， 然后哒，救完 Morpheus 之后呢，可是 Morpheus 脚那个阿基里斯腱被射穿了，所以他跳不太过去。然后后来呢 ，Neo 就接住他以后，就先在一个屋顶把他放下来。放下来之后，那一群电脑人就是要把那个直升机弄掉。弄掉以后呢，那个时候 Trinity 就说不行，就是 I'm going down。然后 Neo 本来就想，因为那是他爱的人嘛，然后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是他想要干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一切你以为的真实不是真实，所以他就转念想说， 那我 我可以，直升机我扛得住。然后他就那一瞬间就一样用一个太极手势，右手转，就是把他那个缆绳转起来，然后单手在屋顶上面把直升机扛起来。然后讲这么多是因为《玩命关头》里面也有，这一次呢是巨石强森做这件事情，扛直升机啊。这没有母体哦。 等一下，他又没有在那个空间里面他怎么扛？ 没有母体，就在现实生活中强森扛直升机。他扛的方式呢是一开始什么那个车子里面有一个什么氮气燃料什么之类，就按那个 button， 按那个按钮，按下去以后车就飞起来。 我强烈有感觉这部片的精华好像 都已经全部在里面了， 好像都剪在这里面了哦，片上有点剪太多了。 对，然后就是弹起来以后呢，就离直升机比较近，然后他就把那个绳索这样呜，然后把它丢到那个直升机，然后卡住其中的一端。一段以后呢，卡住了之后，好像另外又有好几台车也发射绳索，所以最后变成一个连环接龙。然后直升机呢，当然就是要飞， 要飞 我飞到没有路的地方，我看你们怎么办嘛。结果直升机就是飞到路上，然后旁边是悬崖，所以那一群车子就已经被拉过去，然后可是车子的马力又很强，又把它拉回来。我觉得预告片好精彩啊。大家还需要去看电影吗？ 你就是把它讲得太精彩，然后很摆明就是我看完了，我应该是不会进去看。 预告片真的蛮精彩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歌曲呢是来自于宇宙人的1万小时， 又继续哦。 怎么你觉得今天精彩高潮已经到了是不是？ 差不多啦，后面还需要听吗？ 还是有其他部片吧，暑假呢。 本周还有感人的《我出去透透气》。 去哪？ 就是有笑有泪，还有电梯男孩的奇迹。 有电梯有男孩发生了奇迹， 有笑有泪。 飞到哪里都想着你，身与心分隔两地，我们爱情的距离是否又重新适应？大部分的心情怎么都缅怀过去，好几次雨过有天晴的期待都不灵。你爱我吗？你快乐吗？请给我个能结束今夜的回答。明天不爱就留给明天，我只能这么想。你爱我吗？会快乐吗？还需要什么回到最初的愿望？能再一次毫无条件的去爱吧。飞到哪里都能想着你，身与心分隔两地，我们爱情的距离是否又重新适应？大部分的心情怎么都缅怀过去，好几次雨过有天晴的期待都不灵。你爱我吗？你快乐吗？请给我个能结束今夜的回答。明天不爱就留给明天，我只能这么想。去爱吧， 詹姆斯毛的靠调阿玛五百 in China Blue 最新专辑让水倒流，推荐单曲原本当初。 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3到4月，三大限定赏樱航次，基隆港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七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最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你去给阿妈买那个最好的牛奶花生来。 电脑说最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先买。 吃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单字 pass， 听力 pass， 美语 up。 乐趣是学习的动力，吉德堡美语线上学习平台 Online Learning 为孩子量身设计有趣互动，提高在家学习乐趣，让全美语环境无限延伸。 Let's enjoy Online Learning， 快来吉德堡。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告五人，爱人错过。第四名周汤豪 I Go。 第三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二名 CTO Started。 第一名信为你着魔。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黄炳祥。那就飞， 3:33，大家都散散散。林宥嘉的兜圈，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诚实电影预告院今天讲了《玩命关头》，讲了玩邪恶， 哎，也是玩，对不对？ 完全邪恶手册指南，讲了《电梯男孩的奇迹》，讲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我出去透透气， 我出去透透气。 马克、玛丽，本周还有玛雅蜜蜂大冒险。 玛雅蜜蜂大冒险是什么 啊？就是很像以前有那个小蚁雄兵啊，现在就是蜜蜂的故事，是个动画片给小朋友看哦。 哦。 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来回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窗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 还有本周呢，如果你对韩国文化、朝鲜文化有兴趣的话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王的文字》。 就在讲说那个时候韩国的国王下令，就是我们要做出自己的朝鲜文，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韩文。现在可能学这些 圈圈， 对啊，这些圈圈直线什么 棒棒 是怎么来的？但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最后的那个史实性有多少，因为我对韩国文化没有什么理解。就是可是从小时候你会知道韩文是有汉字的，也是到他们 后来 的政策觉得全面要去中国化跟证明化，就小时候我们叫他们的首都叫汉城，然后流过他们的地理课本上流过他们的河叫做汉江，对啊，全部都是要证明化，我们全部都要去中国，就是不可以再叫汉城，要叫首尔，对，然后所以文字也全部都取消掉汉字，那他们的老一辈还是有受过汉字教育，所以如果你去韩国的话，也许你写汉字然后给老一辈他们可以帮助你， 哇，那是要给真的很老一辈的人看， 不用到很老一辈啊，三十年前就 OK， 对啊，三十年前就 OK， 王的文字， 对， 王当妈妈才买， 听起来是很日文，但在预告片里面就是有一瞥中文啦，有一瞥汉字，但我不知道他实际上这部分有没有改动就是了，可能要韩国文化通才会知道咯。那其实呢本周的电影就是没有太多，就是刚刚主要听到这几个大片，就是玩命关头可能会很快的冲上榜，那原因呢也是因为暑假其实现在已经过了一半，那主要的大片呢都还在榜上，包括了像是狮子王，然后之前呢蜘蛛人离家日，我觉得蜘蛛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其实以我这个世代来说好了，就是跟我一样三十几岁的人可能已经看过太多版本的蜘蛛人，然后而且同一个故事也就是他的最初始那个故事拍了太多次了，可是很惊讶是这一次竟然还是打败了过去所有蜘蛛人票房冠军，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都蛮会宣传，就这一代的蜘蛛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蜘蛛人的选角怎么出现的，他会带来蜘蛛人什么样的新风貌，新感觉， 所以本周呢还在排行榜上面，蜘蛛人就还在第四名。然后很特别是这部小兵立大功的就是寄生上流，怎样？看我吃螺丝很快乐？ 没有，寄生上流还在榜上。 对，然后票房已经破亿了。 但是电流大战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就是 没有这么红， 就是对，然后就是上去这样，哎，就再见了。可能也是被狮子王挤走的吧。 对啊，就是本周冠军就还是狮子王。那你有去看狮子王吗？ 我从小就没在看狮子王啊。 OK， 我不是还问你，狮子王在演什么？ 对。 然后我们还聊了一下少康。 对，少康中心的故事嘛，对啊。那说到那个少康中心的故事，其实有更多人在说，狮子王其实是一个有更多，你如果要用重一点的字，就是抄袭；然后用轻一点的字，就是 reference，就是参考这样。说狮子王这个故事呢，是以前迪士尼的高管他们在想说，我们这个童话王国我们需要一个故事，需要一个非洲的故事，我说对，我们要做一个非洲故事，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狮子的非洲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抄什么呢？抄之前的这个日本动画大师，他们有小白狮王的这个故事，虽然故事走向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动画当中有很多构图是一样的，甚至呢有人说连狮子王的辛巴这个名称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因为那时候小白狮王其实有传到美国去，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们在想要帮他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就有想到取辛巴，因为辛巴是真的是在非洲当地的那一些土语里面是有这个名字的，可是又觉得当时觉得美国人的那个接受度可能不高，因为觉得辛巴会很怪这样子，所以就把它改成了 Kimba，把那个小白狮王改成 Kimba， 可是到迪士尼真正上狮子王的时候，就想说，当初 Simba 没有用，那我们就把它 用喽， 拿来用喽，就大红了。没有想到成为迪士尼最红的，就当时最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标志性的一部电影。因为当时迪士尼除了在做狮子王之外，他们寄予厚望的其实是自己的美国原住民的故事，就是保加康帝，就风中奇缘，就没想到上映了以后是两样情，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的《纸飞机》。 我只为你点亮眼睛。 说到了狮子王，就是好莱坞跟这个日本动画的纠葛。那当然，其实上个礼拜还有一部大片，就是《从前有个好莱坞》。 最近呢，在欧马克频道也上了《从前有个好莱坞》的影片，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哦，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如果你有要去看《从前有个好莱坞》这部电影的话，你事先你可以先看一下我的那个影片，因为我的影片里面，完全几乎是完全没有爆雷。对，就是。是一个希望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以后，做好一点功课以后，然后再去看《从前有个好莱坞》。因为 Quentin Tarantino 的电影，如果你你本来就是他的迷的话，那当然没问题，就是他给什么你都会吃，对。然后你也知道他大概要做些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平常没有在看 Quentin Tarantino 的 movie， 你只是觉得天哪，里奥纳多，天哪，布莱德比特，天哪，九零年代一起出来这两个俊俏小生，他们首次的荧幕合作，所以我想要去看。如果你是为了演员 两大男神， 或是你为了小丑女马格罗比，你为了其他的原因去看 Quentin Tarantino 的 movie 的话，我真的很强烈建议你需要有一些背景知识，然后最主要就是你要知道这部电影在拍。六零年代末期，就是美国那个嬉皮文化的算是一个终结，一个转捩点，然后说那是一个纯真年代的结束，就是因为曼森事件。那曼森家族呢，他是一个就是有点疯狂的人，然后组成了一个组织，后世当然叫他邪教。他当时他就是觉得love and peace， 他是神， 对，然后我是神，然后吸引了他的。他虽然有一说说他智商不高，有另外一说说他智商很高，然后但是他不太识字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可是他却对人非常有吸引力，就是他口才很好，然后所以吸引了一票的女性崇拜者。 哦， 怎么了？ 没有，我刚刚想说个人魅力很强，会讲话呢，就让我 你想到其他人。 嗯， 就所有的宗教起源或是政治人物都需要这个东西嘛，都需要这个特色。对，然后就吸引了一批的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追随他过一个公社的生活。那公社的生活就是我们大家全部东西都一起用，都一起做，一起吃迷幻药，一起做爱做的事，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成员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男性角色啊，其他男性角色当然你可以就是很像动物的那个阶级链啊，你可以分狮王吃不要剩下的，然后你还是要提供一些譬如说什么守卫啊或者杂事的这些角色。那这一群人要这样过自己的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在于他们之后的就是曼森他有一点点偏执了，他其实是想要当一个摇滚明星，可是他最后呢听到了 Beatles 的一首歌，然后他就觉得那一首歌的歌词在讲种族战争，就是美国当时的黑人跟白人的战争。因为在68年的时候，应该说6667年的时候，其实黑人运动已经就是很正盛的时候，可在68年的时候，黑人运动的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被枪杀了，所以他就觉得，你看，就是这一首歌说是真的，种族战争即将要开始，白人跟黑人战争要开打了，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只有我信仰曼森的我们这群人可以留下来。可是他有这个理念之后，种族战争就一直没来啊，他就觉得我要用我的手加速种族战争的进行，所以他就去杀人。杀完人之后，他就在上面画上或是写上一些黑人黑豹党的名字，这样子，然后就希望就是警方可以朝那个方向去，然后希望黑人白人战争可以开打起来。就是他脑子就是疯了。主要就是从前有好莱坞里面的背景是曼森家族这一个故事。 你刚是不是讲完了？我还需要看影片吗？ 还需要啊。你说我的影片哦？ 对啊， 我影片比这个多更多了。 哦，从前有个好莱坞。 Yep。 有人在 App 上分享说，我弟就也没有做功课，想说那我去看看好莱坞。然后就， 因为他有2个小时又40几分钟，那昆汀的叙事方式。 会比较绕一点，因为它不像一般的说故事的方式，就是我从头说到尾， 直线进行。 对，然后或是有些人要玩一下时间轴，可能加个插叙，加个倒叙，它不是，它比较像是真的我们 坐下来 想事情的方式。你想一想，我们人想事情的方式其实是比较贴近昆汀的叙事模式，就是我们其实想事情也不会从头直接就想到尾，我们都是想到这个突然又想到别的，又想到哈哈，就是这样。 那不就是每天节目后我们在浪费时间的那个概念吗？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蛮发散的。我过的是什么？ 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最近呢非常的慢半拍，把之前受到好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给看完了。五个故事当中太喜欢，如果你也还没有看的话，在 LINE TV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猫的故事跟孔雀我真的太喜欢了，推荐给大家。 一生中能够遇见懂得自己的知音是极其珍贵的事，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多么难得，而郭秀玉幸运地遇见了。 你从来不曾疲倦。嘴角的笑吻和我的想念。眼前的我最怕你的伤悲变成了只剩遗憾做纪念。真的已经不同，虽然还是苦过，我有没有让你真正的快乐过？困在牛角尖的那个瞬间，想着你就会冷静。 这首盲点唱着他的感谢和对所珍惜的人事物许下的承诺，愿我们都能握牢别人的手，直到找到更好的自己。 提醒我学习原谅自己的残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地段啊。 可是好地段不是都很贵？ 那可不一定，淡水捷运丽境有商圈、学区，交通更有景观，哎，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 捷运丽境02-2626-0800。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核藻糖胶是来自海中的多糖体，经教学医院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辅助使用台湾小分子核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可达92.8%。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02-2748-5897。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五人， 竭尽全力无所谓，沆瀣一气不后悔，飞越美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我们已经长大，笑着曾经说过的梦话，有几分能做想，承诺不再伟大，属于同个宇宙的爱人，终究会离开吧。反正那些旧照片。 时间来到3:52，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rash， 重感情的废物。在这首歌当中，跟你说声再见啦！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拜拜。 你要我该怎么去面对？如果少了你，怎么算是幸福？我找一个人看上你清楚。上那些花花，离开心里天真的孩子，无情的拥抱吧。反正这是美啊，早习惯享受这种孤独和沉重的步伐。反正那些就照片。 层，不管再怎么靠背也都不会改变，除非你陪我浪费。如果少了你怎么算是幸福，我讨厌一个人开香槟庆祝。 音乐全主打， 因为一路有你，才能创造美好回忆。CTO， 谢谢你的爱。 我终于发现，爱原来在我的口袋，是你偷偷在灌溉。紧握的手心会被深刻记载，每一双微笑的眼睛都别说 goodbye。当你喊我的名，当你给我回应，好想拥抱。 CTO 首度合唱《口袋里的爱》，最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Starlet》第一场演唱会，8月31日台大综合体育馆，因为有你更加精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青森传说秘境奥数赖西森林 SPA， 立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美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hining Stars.